下场就是争夺本性的脆弱，叫我们一错再错，剩下半点慈悲都剥落，成熟的诱惑千秋万代难挣脱。最好承认谁都能变得残酷，管不着苍生的苦，不再迷信， 温暖在心间，就这样陪着你一起走，为了你我不会为谁而停留， 不再爱我生活的困困，春夏秋冬陪伴你那也是幸福， 这样陪着你一起走，我愿意跟着你四处去漂流， 风雨同舟到生命的最后，今生爱的不够，来世再相守。 生活变得很精彩，我终于熬过了漫长的等待，你像极光在眼前盛开，你从来没离开，让我相信我的爱，让我 可以对我的好，我知道，只是寂寞的解药。不经意的玩笑。 今夜我又喝醉，分不清南北，清醒依稀如水，醉意中想谁，闭上眼就以为看不到狼狈，心事才了解自己的可悲，这些年我为生活走南闯北， 在风里飞，我也无所谓，隐藏的苦与泪我笑着去面对，只盼早日归，能够把你陪。男人也会流泪，也需要安慰，距离产生美，那是我自以为。时间它像流水，把爱情倒回，留下了伤悲，一个人来背。今夜我又喝醉，分不清南北，星星依稀如水，醉意中向谁？闭上眼就以为看不到狼狈。 若能在一起，那该多么好！我会把你当成我的宝。 否有体会，爱上你我永远都不后悔。生今世永远都要和你永相随，让我一生一世爱你，爱到地老到天荒，哪怕再让我沦落到最后千年等一回。你是谁？你是谁？你是我最爱的女人。你是谁？你是谁？让我死心塌地不后悔。我爱可否有体会，爱上你我永远都不后悔。你是谁？你是谁？你是我最爱的女人。你是谁？你是谁？让我死心塌地不后悔。我爱你，我爱你，你对我可否有体会，爱上你我永远都不后悔。求求你不要再让我 把你自己出卖太早，我慢慢渐渐明了这所谓的黑角。我是一个配角不重要，就算最 现在也是一个人，感谢你接受我添加邀请，都是陌生人，不要拘谨，反正什么都是浮云。今夜我愿陪着你，说什么都可以，只要别跟我谈感情。不想再看旧伤痕，不想再为谁重演，放下过去只要开心。今夜我们在一起，时空没有距离，只是我不想谈感情。我们都没有情人，当然更不是情人，别把寂寞当作缘分。今夜我愿陪着你， 说什么都可以，只要别跟我谈感情。不想再看旧伤痕，不想再为谁冲动，放下过去，只要开心。今夜我们在一起，时空没有距离。 我演了眼神里面的慌张，脆弱被嘴角的 你会不会把我的戏份删掉。我独自坐在墙角，不哭不闹，撑到最后一秒。我只是一个配角，好可笑，友情出演了沙场，会让 看透爱情，也看透了你。这样的结局，你想要的我无法给予。看你坐着校车潇洒远去，留下我独自淋湿在雨里。无情的世界，无情的你，你把爱情当成金钱的交易。在委曲求全挽留你，就让泪水冲去爱过的痕迹。回忆是折磨人的东西，想得太多会变得无力。所有的往事都化成叹息，看透爱情也看透了你。无情的世界，无情的你，你把爱情当成金钱的交易，不再为 恨过，寻不到枯萎的寂寞，眼悲伤 似煎熬，最后落幕的代表淡忘做句号。 走起了凌晨三那，找不到弥漫回忆的街道。